情。 特品，算咱们认错了人。 邱司令。土司，这位爷爷的话能代表您的意思吗？ 土司不和红军打冤家，怎么救出朱马姑娘？ 土司还是先等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 其人，你想断送朱马的性命吗？ 不想断送整个部落。 看来这个杰人爷吧是不相信特派员的话呀。 杰人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很好，也许等你亲眼看见朱马尸体的时候才会相信我们。特别咱们走。 慢，土司还没有说话呢。土司。 李先生，红军杀人放火如此凶残，又抢走我格桑的女儿，活佛告诫我们绝不能饶过这些妖魔。只是杰人叶爸说的对，我格桑部落。 土司，李某早就考虑到了格桑部落的情况，这次与红军交战由邱司令带领民团的弟兄打头阵，你们不用出一兵一卒，只需做一件事。 请讲。 让红军绝粮断水。 杰人，马上召开夜报会议。 好。 司令。 朱马跑了。 什么？我不让你们把他装在口袋里头吗？ 装了，可是我们半路上遇到了一小股红军，我们打退了红军，朱马不见了。 朱马是不是落在红军的手里了？ 快说。 绝对没有。我们不知道他们弄开了口袋，又抢了我们一匹马就跑了。 我毙了你。 我抢到了朱马的护身符，上边还有宝石珠子呢。 护身符，这是藏人不能离身的东西。裘司令，马上派人把它交给格桑图斯。 怎么，把它交给格桑图斯？ 这你还不明白吗？ 哦哦， 我就说朱马让红军给糟蹋死了。 Thank you.

姑娘，你要仔细想想。 庙是我们的亲。 犯纪律的人是你我的叔叔， 我 我去拦住那个藏族姑娘。 回来，拦住她，你又说什么？告诉她，红军的纪律形同虚设，犯了纪律也可以不受惩罚吗？ 姐姐，是叔叔带着我们出来参加红军的。 总支书，我们找你有话说。总支书，不， 我甘愿接受任何处分。 不，老班长是给部队找粮食。 老班长是为了救董香元。 总支书。

飞提醒，将心比心，情意情，大家我每年修归难为三千岁，我怎能跟上夫妻两离分？送亲啊，只要你来人喊一声啊，我留我也好为家门。 再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松柳重逢》。 等等 不见我和小西鹏大碗包草贼人情花开花落三年整、送绿香榜一心连心在此平地 送亲。

要得相亲发红暖，不迷提可不必引，女子们前头若隐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昂起头，挺起身》。 称把你妈妈照顾应这岗位应当有你来继承。你当时去了指导你要用枪声太可生，孩子啊你须从容要镇定，斗争中难免流血与牺牲，虽即是我们一家人与千万人民同一心，此生早已许祖国忠壮志，堪称万民志刚人。 正义不惧死，同美帝斗争到底，只有一股信念，祖国暖国必须统一。 两句话儿牢牢记，一副从胆肩上沉。你要青山不倒，气不倒，流水不停你。 下面请听江杰选段，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哭政委》。 为祖为 官人百米后继四个人满腔奔赴，我怒他无力是一滴滴滴滴，待海岸前进， 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不要用哭声告别》。

谁家把仙草家真做灵玉山是谁让啊碰先上真相流传八家乱给你一起过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丹心永向阳》。

郎君啊， 什么？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啊！你让我退婚呐、啊？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哎，你要到哪里去啊？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 哎呀，你这是？怎么讲呢、啊、 小姐 上前带住赵郎嫂妻子前来别担心既然你父说什么死对你求 小姐做为凭， 要是要退偏要退，不能不能放不能，退婚的我要他去。 岳母， 要想回去就不行，我养女儿要有，他呀要面子良心，他家遵循我亲，老母亲多大了一番心，要退平。 愿与我长借气草。